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大运河文化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通州的三庙一塔景区。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二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通州区文史专家，通县地名志编审池元先生，欢迎池老师。 大家好。 上次池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到了通州的燃灯塔，还说到了清代王维真的那首诗，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可以说燃灯塔是通州的地标性建筑，可是燃灯塔呢所在的区域就是三庙一塔景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文化和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三庙一塔景区。那首先让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庙是哪三庙？ 好，我们就先说说这三庙。三庙呢，按照它的地理方位说呢，最前边就是最南边的就是文庙，在它的基本正后方就是右圣教寺，在它的北边偏东，那个就是紫清宫。但是客观的要说一下，这三座庙它过去都是隔离的，现在呢，我们为了这个保护文物，开放了管理，这样呢，把这三个庙呢，就等于是变成了一个景区了。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六十多年前吧，也快70年了，就是那个时候呢，是这个三座庙是各自独立的。孔庙，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庙，和那个右圣教寺，和那个紫清宫中间是隔了一条胡同。它叫西塔胡同。 其实在这儿我可以问池元老师一句话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寺和庙，他有的时候是什么叫寺，什么叫庙，这个有大概的区别吗？ 应该是有的啊。我们一般的讲，寺呢都是和这个佛教有关，庙呢一般的跟道教有关。当然也不是很绝对，但是大多数我们说的庵、官、寺、院，是吧？庵呢大概就是佛教里边的那个比丘尼，也就是我们说的尼姑，他在那儿修行的。然后那个观呢，也就是我们说的道教的那些场所。寺那就是指了我们说的这个佛寺。那个院呢也是跟那个佛教有关。庙那就是绝对的和道教有关。 对， 我们说的关帝庙、土地庙，这些庙都是跟道教有关。 对，而且庙可能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含义，比如我们说居庙堂之高，这个庙有的时候是皇家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那个庙堂呢，就是单是一个词了。 对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这三庙呢，分别就是文庙，还有这个右圣教寺，它就是佛教的，文庙是儒家的嘛，然后紫清宫它是道教的。我觉得一般我们说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这正好在这一片景区里面，把这中国文化这个核心精神都 其实是一个源流 融合在这里了。 那咱就说说啊，可能说这个里头历史也比较早啊，我们接触也比较多的文庙，也叫孔庙啊，讲讲这个文庙，文庙里头都有什么？咱们这个文庙其实比北京的那个文庙还要早4年呢，是吗？ 对，它是建在元代的大德2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 哦，说起来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有了。那个北京的，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国子监，就是那个 孔庙， 就是国子监那儿啊，就是边上那儿啊，那个孔庙呢是元大德6年，它 又建了几年，实际上应该两家得相亲差了快十年了。 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去过孔庙啊，就是其实全国各地也都有孔庙。 嗯，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这个建筑你是都可以看到的啊，它是成规制的，你进了这个庙就有这样的建筑，比如说我们通州的这个孔庙里啊，就判桥。那关于判桥，可能您不知道的时候就走过去也就算了，这不有一个小桥吗？那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一个整个建筑里要有一座桥？这座桥象征着什么？我们让池老师给讲讲。 啊，这个呢，其实张老师昨天我们也探讨了。 嗯。 应该说呢，这个整个啊，咱们国家呢，就是说，只要是有一些规模的城市，都建有孔庙，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庙。今天我们就说文庙吧。 嗯嗯。 这么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判桥和判池，这个判池呢，当然是水了，水池了。上边呢有三座桥，这三座桥呢，它各自也有区分。中间那座呢，那是叫状元桥，然后边上的那两座呢，各自呢叫这个探花桥和这个榜眼桥。对对对。 嗯， 也都说呢，说过去呢，说这个独占鳌头嘛， 嗯， 是吧？也管它呢，就叫 鳌 桥。 哎，所以只有状元才能中间那个桥走过去哈。 哎，对对对， 那是人生的最美的时刻， 一种荣耀。 金榜题名时，从这个鳌桥，也就是判桥走过去哈。 对对对， 嗯，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判桥，这次跟池老师一起去，他还保留着判桥原始的样子，就是它地面比现在地面低，他把那判桥那一块的地面，包括那个桥都保留下来了，上面盖了一个玻璃，所以这个就很明显，这样的游人可能反而会更注意到这个，一个是它是这个古老的原来的保留着历史上的那个样子嘛，另外还注意到这个桥，包括这个判池啊，可能就会对这个文化的东西有所追溯了。 嗯，就是因为我没去啊，张欣是去了现场。你说在哪儿覆盖了一个玻璃？ 就是它因为现在的地面比以前古代的地面 高 嘛，所以它保留着当时的判桥，它就比现在的地面低好多。它把就是现在的地面上盖了一个玻璃，大家是通过玻璃看到下面的桥。 哦，等于说它桥基都在地面以下。 对，是的。 哦，对，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智化寺的时候还出过一道互动问题，说智化寺的地面是比外面的路面高还是低？当然是低。 对， 当时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也说到了，如果你去一个院落，进门之后噔噔噔下几个台阶，说明这个院落的历史是非常长的。 嗯 啊，那其实通州的文庙我们能看出历史的久远，因为它这个地基，这个桥的桥基是在地面以下的。啊， 嗯， 其实刚才池老师也说到了啊，如果是一个学子的话，过去的读书人，我觉得从中间的我们说的判桥，这个鳌桥走过，可能是终其一生的一个梦想啊，但那很难了。皇上可以走，状元可以走，榜眼和探花就得走旁边两个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其实是探花，就是他也得走旁边的那个。 对对对 啊，所有学子心中的梦想啊。其实我们去所有的这个文庙孔庙都可以看到这个判桥，它在交通上的作用是很小的，更多是一种模式化的一种象征出现在那里。 对，儒家文化特别讲究这种礼制。 对。 好的，在这儿我就掉掉书袋吧。这个判桥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它可以一直呢到那个孔子他当年那个生存的年代。他在礼记王志这篇文章里边就讲到，他说小学在宫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判宫。这个辟雍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北京的孔庙里边有那郭子健那有辟雍。 嗯， 辟雍是什么意思呢？是皇帝讲学的地儿。 对， 他是要四面环水。 嗯， 判桥呢只有在南面。 对，这辟雍是开辟的辟，雍正的雍，大家去过一定知道这俩字儿啊，辟雍啊。 意思就是说呢，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的学宫呢才能称为辟雍，诸侯的学宫呢就称为判宫。辟雍呢是四周环水的，而判宫呢仅仅是南面有水。判之言半也，三点水一个半字，这个字念判。建造在判水上的桥梁呢叫判桥，或叫判水桥。那么判水桥下边的那个有水的那个池子就叫判池。判桥呢就像大成殿菱形门一样，成为 文庙或者是孔庙，就是学宫的建筑标志之一。 对， 我们通州的现在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文庙，它的大成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判桥和判池，都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就是我们这次重修也只是把这个地面的建筑做一些修整，但是其他的建筑，因为在这个很多年的这个里边，对这个岁月七百多年的岁月里边拆改很多，这次呢基本上按照原来的那个形制，在原基本找到原来的地基在那建起来的。我们注意它在那个院里边啊，就是它那个中心线的从南边说是左侧，那边保留，西边，对，保留了那么一段那个当年的那个下水道，就是那个水沟，那个水沟呢，实际上呢，我跟他们那个就是负责那个院落的、负责管理文庙的人呢去探讨，他说是原来的水沟，但是把它提上来，如果大家能看到那一截儿， 要不就更深了， 要不就更深了，这是这样的， 沧海桑田啊， 其 实我们今天。去穿越一下，我们的先人其实站的地面是比我们要低的，这个因为我们不断的修建道路啊，盖房子打地基啊，我们的地面是比原来要高很多的啊。刚才池老师说到了一个词，过去叫庙学合一，这个非常不一样和现在啊。其实我们去全国各地能看到那么多的孔庙，也就是文庙，其实是各地的这个学校啊，当时受教育对文化的崇尚，其实也是形成一种风尚。而能够受教育的人，走进孔庙的人，走进这个庙堂，走进这个学校的人，都是觉得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所以你走进一个学校，你就感觉哦，你看这有桥啊，这有菱形门，这有大成殿，它其实是一对对古代文化的那种向往和尊重。 对，你说的很好。 其实我们在进这种古代建筑的时候，你可以有意去感觉，比如我们今天说到了啊，如果你去了文庙，你要找判池啊；你去了这个传统的庙宇，你要找菱形门。我们之前在东岳庙，咱们走在朝外大街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东岳庙很奇怪的，因为我们一般的门都是山门，可是东岳庙面向你的那座第一个门就是菱形门，它的山门已经拆掉了啊。你从那走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神鹿街的那个琉璃牌楼对着那就叫菱形门，然后你有个印象，哦，这叫菱形门。你再走进这种寺院的时候，你就去找菱形门是什么样的，你去找大成殿是什么样子的啊。那 听你说这段还挺有意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多的这个以前的寺庙也都改成了学校，其实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转化， 对，是一种回归啊，不同源流啊， 新时代的一种回归。 对，它又回归了它最本源的那个功用，是吧？一开始是学校，后来变成了庙宇，然后后来又变成了学校。 对 啊，其实它里头是一种对文化精神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啊。 其实呢，就是通州这个文庙，也和北京那个孔庙是一样的。它那咱们看孔庙边上不是国子监吗？它是就是一般讲就是左学右庙，就是庙的西边啊，就咱们说咱们的方位说就是西边，它就是那个学宫。现在这边呢也恢复了，它叫明伦堂，就是原来的那个就是先生教学生的地儿。这中间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东边这一块，就是咱们说的孔庙。您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庙门呐、菱形门呐、他这个还要列级嘛，孔夫子都被封为王了嘛， 对， 王他要列那个级，就是他的级别显示出来，包括台阶什么都有规定的，是吧，形制。但是这个孔庙都是完全按照那个当年的那个形制去建。 对，其实孔子一生啊，后来他成了一个大教育家啊，他本身他也是追求入仕的，希望自己能做个官，但是孔子后来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但是最后我们定位他的时候还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所以儒家文化的内核就是还是入仕，所以我们说庙堂之高，一方面这是学堂，我们学知识啊，另一方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庙宇，因为孔子最后做了官，我们要纪念他，要缅怀他啊。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想起就是文庙现在正在举办一个胡同的一个展览，其实这种展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跟这个学习跟这个教育啊还也都是有关系的。我去通州的时候正好采访了通州区博物馆的 书记任德勇，他和他的两位朋友一起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拍通州胡同的老照片。这个展览名字叫通州胡同记忆，是把他们这持续十几年拍的照片精选出来放在文庙进行展览。大家比如四月或者五月去三庙一塔景区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展览，也可以感受一下通州的胡同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听一听我对任德勇书记的采访，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三个人呀，那个走街串巷用十多年的时间，然后把这些老胡同啊做一个记录。 三个人， 王鲁新、罗浩和任德勇，我们三个人。这个我设计呢，罗浩主设计，王鲁新我们这个先认识的，后来又他认识罗浩，我们仨人在一起捏过这个。通州啊，胡同比较多，就比远郊区县来说，比北京少。但是我们这有特色，池县都知道，运河文化特色，走街串巷，那些土坝胡同，这些什么啊，这些胡同都很有特，跟运河味儿特浓。这些胡同呢，由于历史变迁呢，留下的很少了，所以我们想把手里的资料呢拿出来展示，宣传这个运河文化。也算我们作为一个是吧，一个通州人的一职责，一个责任吧。 这些照片是积累了多长时间呢？ 那天一算，说十二年，实际上还要长一点呢。我来博物馆都14年了。 就等于这些照片里面好多胡同现在都没有了，是吧？ 对，好些都消失了。但是我们选的呢，就是有一些消失，有些没消失的。比如老百姓因为就这个活动，北京人上通州转胡同来，但是我们可转在哪儿，18个半截都有，这也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留下来之后呢，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得用好。 就是说来通州逛胡同的话，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叫18个半，是吧？ 对，南街这块有小楼，这小楼少年也我18个半截有传说。然后到每年春节的时候呢，在这个口这儿呢，有那个大摊搁着，摊搁那大搁着，大饼子那个，北京人都坐312、332上这儿来。现在有车呢，都是自己开车上这儿来。我们博物馆前面那条街叫西大街，这本身就是通州的主街干，南大街、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所以依托这四个街呢，然后通州那时候、比较繁荣繁华，100多条胡同，现在留下的呢，都很珍贵。就想通过这活动呢，叫老百姓，是吧？记住乡愁，留住记忆，对吧？配合政府做好这个运河文化带建设。 那我们听完这段采访，说完通州胡同记忆展，顺便请池元老师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通州的胡同吧。 通州呢，这个城市呢，在历史上还是很有规模的。过去说一京二卫，就是天津卫；三通州，就是指的通州。那时候呢，它作为那个京东啊，就是北京的东方一个重要的门户，它的城市规模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也还是比较大的。我在1989年就是截稿的那个通县地名志，我们那里边已经有了记载。在清代啊，乾隆年间，通州的街巷就已经达到了102条，这应该说是规模很大的。在1989年的时候呢，我们归纳了一下，我昨天晚上又数了一下，有170条街巷，应该说这个规模也是很大的。近年来呢，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这些胡同呢，它毕竟是那种平房式的老式的建筑。我们以后再讲通州这个城市为什么有些古建筑不易保留，一个是白蚁，就是白蚂蚁的危害。所以呢，就是很多文物，很多那个古建呢都保留不下来。再一个，咱们自己的那种土木建筑本身呢也有一个保护和复建的问题。所以通州呢，随着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后，大部分的街巷呢都已经拆除了。目前能够集中存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18个半截，加上零星的一些散的胡同，我个人估计啊，恐怕也就30来条胡同了。那个街虽然有，但是两侧的建筑已经不是原来的建筑了。

这个铁狮子呢是元代的遗物，它原来呢是在通州的女尸胡同，因为那个女尸的那个院落的前身就是清代的那个通甬道衙门。 哪俩字儿？女尸？ 女子师范学校那个女尸、 哦、 那个胡同就叫女尸胡同了。哎，他那个狮子就在那个原来女子师范门前放着两个铁狮子。 哦，这狮子实际上是元代的。 是元代的。 哦， 因为那个时候它叫通甬道衙门呢、啊。 嗯， 那个里边放的那个铁狮子就是给那个衙门守门的。现在保留下来呢、嗯、这只铁狮子呢就放在了我们这个文庙里边。 对，其实大家会有感觉啊，不同的时代那个狮子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对 啊、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 对对 对, 对。 大家去过中山公园哈？ 对， 中山公园有一个牌楼，石制的，前面有俩石狮子， 显得很瘦 啊 非常瘦，那俩就是模特身材。 是吗？ 和那个 这个绝对不一样， 和清代那狮子啊，就是清代狮子是很雄武的那种感觉、 哎、 就很作势、 嗯、 你看宋代那俩狮子啊，大家有机会去看看宋代那俩狮子、 哎、对对对， 它很高挑。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栉风沐雨啊，它这个损耗了一些，但是依然能看出来，其实它在造成的同时，它就是那种体态。 嗯，不同时代的审美它有不一样，像清代它就很尚武。 对、嗯、所以你它剽悍的民族嘛，游猎民族过来的，和宋代你像中原民族崇尚文人那种啊，崇尚文化，然后不崇尚武力的那样一个民族，它产生出的这种艺术作品是不一样的。那咱们有机会去看一看通州的我们说文庙里的这一个石狮子， 一只了， 一只这个铁狮子、 哎、 是吧， 元代的， 咱们去看看它是什么那个风格啊，是哪个 style 的、 哎、 这是说到文庙、 哎、 我们进去之后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铁狮子。 铁狮子还有、嗯、还有啊，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西侧呢还放了几根黄木。 嗯、 黄木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从南方运来那些木材来做城市建筑用的。 对，当年建故宫的都是从大运河运过来的。 对， 嗯 嗯， 这些呢就是要说起来用了《红楼梦》一句话，无才可去补青天。他、 嗯、 为什么这个黄木留在通州了呢？ 对呀、 啊、就是说遇到洪水啊，遇到一特殊变故，沉船呢、啊、这个黄木呢就沉在了运河里，当时的打捞能力也不强。那么随着后来的运河清淤啊整治呢，又出土了。 哦， 所以这几根黄木呢就保留在那个我们的文庙里边，就是在那个文庙的西侧。 对， 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陈老师说的特别好啊。 对、 嗯、无才可去补苍天。你说那么多黄木都是奔着紫禁城去的，怎么这几根到了通州就全了呢？宿命使然。您刚才说黄木，那它本身是什么木材啊？具体 都是一些比较这个珍贵的木材，它的这个、 嗯、 按我们现在说呢，什么金丝楠呢、 哦、 南方那些 栋梁之材、 哎、都是好木头了。 您说的这个金丝楠我想起来了啊，就是去故宫博物院参观，你发现有的柱子啊是上了漆的，有的柱子是不上漆的，你怎么区别哪根是金丝楠呢、 嗯、 不上漆的柱子就是金丝楠，就是让金丝楠能够挥发出它特有的香气，所以金丝楠木的柱子是不上漆的。 哦、嗯、当年就是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年建紫禁城的这些木头都是从深山老林砍过来的嘛，当时进山砍木头是很危险的，因为山里老虎很多，就是说有这个进去1000出来500的这么一个 人是吗？ 对，为了砍这些木头。 对，而且运来的这个路程也是 很艰辛， 很艰辛，时间也很长。 对， 嗯， 好的，我们说这个木头啊，那几根是不是金丝楠？我不是搞木材的啊， 嗯， 这个反正都是当年很这个坚固的那些木材，要不然老远的从南方运来呢就没有必要了。 对吧？ 嗯， 很长啊，也很粗，都是方形的，它为了运输方便。 哦、嗯， 大家去看一看。 对， 很震撼。 嗯， 这是有两个亮点了哈。 对， 嗯，元代的铁狮子。 哎，铁狮子， 还有本是栋梁之材，要放在紫禁城的这个宫殿里的这种黄木。其实我们说通州的三庙一塔景区啊，说到了这个非常有名的文庙，那还有两座庙宇也非常的有名，共同构成了这个景区，其中有一个就是古老的佑圣教寺。我们来说说这个佑圣教寺。 好，这个佑圣教寺呢有种种传说，但是呢我们文物部门呢 来认定它是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那个等级是有很严格的规定。我们目前看就是查到通州啊，这个将近十部通州志了啊，都没有呢这个记载这个佑圣教寺它的建成年代。当然说了，我们知道了，肯定是在民国期间它是存在的。那就是到清末是不是清代有呢？这里边呢，我们提佑圣教寺呢，它有一颗古槐，上次张老师我们都看了， 对， 非常的粗，是吧？要核爆的话，我看看真是得有两个人去爆它了。 非常可惜， 那个、 有一个很大的枝子被前几年有一次下大雨，那个雨水把那个枝子给压断了，现在还剩下另外一个很粗的树枝。 它那个向南的那根树干呢折，就是那个分枝枝干折了。当时那天暴雨啊，就把那个它折的那个树枝呢，就把那个山门吧，就算是啊，把那个新建的那个殿给砸坏了。所以当时佑圣教寺为这个事儿呢还停了有一个多月，大家也不能参观了。后来呢咱们把那个都修复了。 还好这棵树还是 还是很坚强的， 活得很好， 还很好，枝繁叶茂。 对，其实我们去古代的庙宇啊，很多东西可能是重新翻修的，修旧如旧，但是它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但是植物这种活态的东西可能在那儿很久了，比如我们去故宫啊，故宫有很多野草，这个野草是原生态的，就没有人把它彻底铲除重新翻修，它其实是原生态沿袭到今天的。比如我们去东岳庙，那里面有古槐800多年了这个院落可能重新翻修，但古槐还是那棵古槐，它在那儿可是经历了800年的风雨，看到了很多风霜洗礼啊，风云变化。所以大家走进这个古寺的时候，通常会感觉这特别清凉。这清凉一种是古代建筑带给你的，另一种就是古树参天，那种古槐，那种松树啊，那种植物带给你的那种感受。 说得很好， 太好了。 所以咱们去这个佑圣教寺，咱们就找找这个古槐，是吧？ 是，大家去看燃灯塔，这个燃灯塔就在佑圣教寺里面。下面咱们就接着说紫清宫 啊。这个三庙一塔景区嘛，我们说过了文庙，说到了刚才的佑圣教寺，下面我们说说紫清宫。 对，关于紫清宫呢，我们先说明，刚才我们讲了是吧？按照那个咱们的宫和观这样的叫法呢，通常呢和道教有关是吧？这个紫清宫呢，那就是一个道教的庙宇。道教里边呢，那他恐怕他要供奉的呢，就应该是道教的那些偶像。通常呢，这个紫清宫里边，大家传说啊，因为我虽然是70岁了，但是我小时候也没有能够见到紫清宫里边当时供奉的那个神像啊。我现在知道了，他供了道教的三清，就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道德天尊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说的太上老君了，是吧？这个紫清宫呢，它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清代它的建筑？实际上很多现在咱们的那个传说的啊，就是那些自媒体上说是吧？它呢是这个明代中叶建的。为什么我们给它定到了清代呢？我昨天呢还又查了查，我们正在这个续写的通州志，按照我们志书的记载没有找到这个明代建的记载，但是有呢，他在这个同治年间呢曾经呢有过维修，是1867年那个时候有过维修，在光绪年间呢也有过维修，那么肯定他是在清代他就存在，而且有相当的规模。但是我们要讲到了这个紫清宫呢，因为我也是前几年呢也做了些关注啊，去了几次，我们想提这么几点。一个呢，这个紫清宫呢，它是也是就是进门以后呢就是那个正殿了，然后有东西配殿，那个有耳房啊，这样一个建筑。我们现在看到呢那个东配殿呢，因为它这个当年呢这个地方呢也是被这个多次的占用，所以说拆改也很多，东配殿是不存在的了。那个西配殿里边呢很有一个特色，西配殿是什么呢？西配殿呢它里边呢有一个深井，井口很小，然后有石质的那个水槽。当时呢我们几个人也在想，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那你道教的寺院嘛，道教的这个宗教场所，那么马上想到炼丹， 嗯， 是不是炼丹呢？有人说这炼丹的丹房就搁在这儿呢，其他宗教活动怎么办？那么说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那个夏天的温度高， 嗯， 咱们用这个井水来给大家降温。又联想到呢，古代的那个建筑里面那个凉殿，清凉的凉，宫殿的殿。但是我想了想呢，我说这个凉殿呢，它是用凉水呢把这个宫殿外边给它浇凉了，使里边温度降下来，也不太像。 嗯。 最近呢，我就想到了，那应该是一个就是它的正殿是要这些信徒们、信众们去焚香祷告啊，是吧？宗教活动。它的西配殿呢，很可能呢就是那个道教的那个道长啊，在那儿去接待一些宾客呀，他的朋友， 喝个茶什么？ 哎，喝茶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 取水， 哎，取水， 对， 很方便。 我比较同意这个池老师后面的这个推测， 嗯， 因为我前不久就是比如说采访一些古琴家，君天坊的王鹏老师，他那个室内的设计都是按照。就是古代文人的那种审美标准来设计的，他在房间里面也设计了一些地上的水槽，就是在这个水槽边上弹琴，这就高山流水。 嗯，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就古代人的一种审美上的追求，一种对生活境界的那么一种要求。 对，而且道教道法自然嘛，他希望和自然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嗯， 比如说在抚琴或者喝茶的时候，我希望和大自然有一个链接，有个连接啊，那如果这个屋子里能有一口井啊，那是不是链接的就更好，比井在外头那连接的更近啊？我们可以这样的去推测。 嗯， 这个声音呢也会非常的好听。 对， 他有那个他 水音 儿。我不懂这个音乐啊， 嗯， 但是我能想到，如果它这个声音反映到墙上、地面上和水面上和深井里，它是这个反响是不同的。 对，如果有一口井，它可能比如说共鸣啊， 哎， 这声音的反射呀， 哎，对， 就不一样了， 哦， 包括这个房间如果湿度好的话，它那个琴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对， 嗯， 所以， 哎，张老师，您这个见解又让我顿开茅塞了。 对。池老师，不是，我记得您说这个紫清宫里面他好像还以供奉哪吒为他的一个特色之一， 哦， 是吗？ 好的，我正要说呢，您给我提了个头， 哦， 我们就接着往下说。 嗯， 其实呢在我小时候啊，这个管这个佑圣教寺呢就叫塔儿， 嗯， 管这个紫清宫呢就叫红孩庙。 哦， 后来呢我也啊就是那时候还小嘛，挺好奇的啊，就问家里一些长辈，我说干嘛管这个庙叫红孩庙啊，红孩是什么呢，是吧？ 嗯， 后来呢就是老人嘛，什么红孩腰了什么的，那些讲了些民间故事啊，西游记的故事，后来呢我就知道了，那个红孩呢指的是哪吒。 嗯， 啊，哪吒呢他是三太子嘛，他跟那个龙王那儿去这个怎么挑战，是吧？他先把那个龙王的太子给打死了，然后他呢又跟龙王挑战，是吧？ 嗯， 但是西游记里边这个故事讲的很多了，哪吒呢他能够那个降服龙王，所以那个时候呢在那个紫清宫里边呢那个壁画上画着那个哪吒闹海，哪吒闹海， 嗯， 然后呢就是大家到了那个旱的时候就到那儿求雨， 嗯， 据说呢还很灵验啊，这是传说了，因为我想呢还是靠人力，靠我们怎么去掌握自然规律，求雨呢只是一种大家对美好愿望的寄托，在我们生产力落后的时候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方式。 嗯 嗯，在水患的年代好像也去那儿求，是吗？ 对呀，啊，他水大了也得去求啊，是吧？嗯，哎，那个时候呢所以他这个旱涝都去求他，这个紫清宫所以出名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以红孩庙来著名了。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红孩和哪吒他们两个其实是两个人嘛，按说在西游记里面， 西游记他说那个红孩腰是那牛魔王那个儿子， 对， 啊，是吧？哎， 嗯， 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因为哪吒他穿了一个红色的那个坎肩儿， 嗯， 蹬着风火轮拿着那个乾坤圈，手里边拿了一个长矛， 嗯， 是吧？ 嗯， 这三件宝贝嘛，是吧？ 嗯， 哎，这个呢民间呢就把这个红孩就称成了哪吒。 哦，因为他穿红色的衣服， 哎， 这个就是咱们说那个跟那个牛魔王那个儿子，牛魔王跟铁扇公主是吧？ 嗯， 他们俩那个婚姻的结晶了， 跟他没关系。 哎，跟他那没关系，这是一个哪吒。哎， 对，我觉得这儿供奉哪吒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在运河边上嘛，而且通州就是水患的年代好像比较多。 哎呀，太厉害了。 而且咱们在传说里面就是说这个哪吒大战龙王嘛，治能治水，那龙王其实是管水的，在民间故事里面。 对，我们说任何文明其实起源于大河之畔，就是有了水才有了生命，有了生命又孕育了文化啊。 嗯， 所以说如果一个城市有水，或者说一个地区有水，它就有了灵性啊，有了文化的载体。一条大运河滋润和养育了无数座城市，也让这些城市有了灵性，有了神采。今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大运河文化系列节目，请池原先生给我们讲大运河的故事。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末日。